那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呢就太大了，太远的地儿、不熟悉的地儿都不敢去。那白天有白天的苦恼，晚上呢也有晚上的苦恼。白天的苦恼就在于我白天必须间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跑厕所，这是白天的苦恼。晚上的苦恼呢，那就是频繁的起夜。晚上频繁的起夜，可以说折腾的人是精神倦怠，俩眼无神。有的人晚上实际上不敢多喝水，到了晚饭的时候了，稀粥也不敢多喝，实在是渴了，倒那水啊就抿一小口，那这样不至于增加上厕所的次数吧？哎，但是晚上起夜的次数也没少，而且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这就很让人苦恼了。因为作为年龄大的人来说，首先满脸皱纹这时候已经不在意了，说穿的衣服是新是旧也无所谓了，说走路就是迈的步小一点，不像年轻人那么大步流星也能够接受，但是正常的功能应该是正常发挥的。那也就是说正常的功能应该是晚上一宿不起夜，白天呢去个三五次就可以了。可是现在排尿的次数如此之频繁，那肯定是身体一种失调的表现，这是其一。其二呢，针对于喝水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女性，这个时候喝水是为了预防身体得很多的疾病。现在呢喝水一多就需要频繁的跑厕所，怎么办呢？最直观的办法就是少喝水。可是一旦少喝水，它将面对着血液粘稠。那血液粘稠我们都知道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中风，所以越少喝水对血液的粘稠这种状态越不利，越少喝水越容易使眼压增高。因为有的人就是嘛，青光眼，眼压本来就是高的，你再少喝水血液得不到稀释，眼压会更高。也就是说多喝吧晚上老起夜，精神状态都受影响，少喝吧这心脑血管就血液得不到稀释，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多喝也不是，少喝也不是，很多人就在这个两难当中是来回的选择。实际上我们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即使是多喝，这个水也没有完全停留在身体内部，因为它都排出去了。所以这人最有亲身体会的就是刚喝完水没多会儿就跑厕所了，那就说明这个水啊根本就没有起到真正的稀释血液的作用。所以这个恰恰是很多的年龄大的女性的一种苦恼。那也就是说生活当中就算频繁跑厕所，就算晚上多起几回夜，那这些有的还能够承受，但是越往后承受起来就越困难。怎么叫越往后呢？就是因为尿频也好少喝水也好所诱发出来的这些副反应。刚才已经说了，包括青光眼，包括血液粘稠以后出现的中风，那这些带来的伤害要远远的大于普通的尿频所带来的痛苦。而这还不算完，因为尿失禁、尿储留都是由于之前的尿频的状态没有有效的解决而进一步的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尿失禁，这个好理解，也就是说原来啊排尿啊虽然是次数增多，但是呢它起码还有对尿液的一些约束的能力。到尿失禁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发现真正对尿液的约束的能力越来越弱，最后接近于零。那也就是说很多人有的急急忙忙跑厕所，有的还没到厕所呢就开始排尿了，这就是约束能力越来越差了。有的人呢是走路的时候你哪怕快走几步就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有的人呢是你生活当中碰见一个高兴的事儿，哈哈一乐，好，这一乐 就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或者咳嗽几声也会出现。总之，不能够有增加腹部压力的动作，因为生活当中增加腹部压力的动作很多，包括你搬把椅子，你大声说话，你哈哈一乐，或者唱个歌一换气，或者咳嗽，或者睡觉翻身，这些都可以增加腹部的压力，而稍微的增加一下腹部的压力，这尿失禁的现象就会出现。所以你看让人有多苦恼，生活当中走路必须轻手轻脚，不能够快走，生活当中还不能大声说话，还不能够唱歌，这些如果都能管得住的话，那不咳嗽谁管得住呢？这个咳嗽并不是谁主观的就想咳嗽的，那如果这些就算都能够避免的话，最后很多人还发现听到流水的声音反射性的都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那也就是说流水的声音不能够听，但凡边上有人灌湖，有人开水龙头，或者是河水在流，这个声音被他听见了就会发生后果，所以可以说非常让人烦恼。而这些烦恼实际上都是由于之前的尿频的状态没有解决好而发展来的，这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医学上所指的尿失禁。到最后您会发现即使说不增加腹部的压力，它仍然有尿失禁的现象发生，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约束力是零，所以很多人即使尿了床了自己都不知道了。那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尿储留。尿储留就是这个尿液没有完全排出去，这个没有尿失禁好理解。那现在面临的是排尿的次数太多了，总在排尿，怎么会身体内部出现尿储留，出现残余尿呢？实际上恰恰和排尿的次数增多有直接的关系。首先说为什么排尿的次数增多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体内部出现了残余尿，这个残余尿总在占据膀胱内部的一部分空间。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有一杯水，这杯水其中已经有三分之一总存在里面，那真正以后能用的也就剩那三分之二了，所以在膀胱里面总有一部分残余尿液的话，那真正的可用的空间就剩那三分之二了。那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带来的一种反应就是喝一点水就得跑厕所，喝一点水就得跑厕所，就相当于膀胱的有效容积变小了。为什么小呢？就是因为残余尿一直在里面没有清除出来。为什么没有清除出来呢？因为尿频也好，尿急也好，尿失禁也好，现在包括尿储留也好，残余尿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膀胱里的肌肉收缩无力。人的正常排尿是依仗于膀胱里的肌肉要强烈的收缩，它这一收缩产生一定的压力就会产生正常的排尿。现在呢这种压力啊不足以把所有的尿液都排出体外，所以就造成了残余尿。现在膀胱里的肌肉收缩不足以约束膀胱里的尿液，就会频繁的跑厕所。那也就是说尿频尿急也好，尿失禁也好，包括且尿储留排不出尿也好，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的力量越来越小。实际上这就像工厂看大门的，他是一个人，开门也是这个人，关门也是这个人，所以好像是两个症状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它实际上它是一种问题出现的两种反应。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您就知道面对这些问题要想方设法增加膀胱里肌肉的收缩力度，就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那如何去增加呢？好，稍后我们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那我们说膀胱里的收缩的力度是哪儿来的呢？力气，力气，这个力是来自于身体的气，这个气就是人体的元气，元气就是身体的动力，元气足，四肢也有力量，内脏功能运转都没问题。元气不足，四肢也没劲儿，内脏的功能也没劲儿。具体的每一个脏来说，如果是心脏，那就心肌收缩就无力了，如果是肺脏，肺的呼吸的能力就会下降，如果是胃，那就是胃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那如果是膀胱的话，那膀胱的收缩的能力就会减退，就会造成尿频尿急。所以实际上是人的元气不足了所造成的困扰。那认知到了这是元气不足，那就应用补元气的办法就能够解决。那元气在哪儿呢？元气在人的肾，所以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十分强调通过补肾补养身体的元气，进而达到养生延缓衰老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失禁，那就是体弱的人多，就是老年人多，那原因就在于他的元气已经不足了，所以应该想方设法补充元气，使元气充足，使膀胱里的肌肉进而收缩有力量，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那怎么补元气呢？当然是血肉有情之品补益的效果突出，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补充元气方面作用非常的突出，原因就在于古人是先观察到的结果。刚才说过，元气足肯定有活力，精力、体力、耐力都是超强的，而海狗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为了捕食银鳕鱼和乌贼鱼是要游到深海去捕食，没有超强的精力、体力、耐力是很难完成的。那这一切的表现都预示着它体内的元气肯定非常充足。果然实践证实了，通过服用海狗鞭能够感知到身体的体能在逐渐的增加，达到抗疲劳的作用。那也就是说四肢得到的元气足了以后，它会抗疲劳，而内脏得到了元气的补充，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就会逐渐的变得有力量，这样呢对于排尿的控制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加，恢复自主的对排尿的控制的能力，这样呢就能够从根本上解除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失禁产生的诸多的困扰。所以当身体衰弱了而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些表现的时候，不要去妥协，因为它会进一步的发展成尿储留或者尿失禁，要积极的去改变它，通过补养人的身体，通过强肾补充元气，不单达到的是抗衰老延年益寿，更能够帮助人解除这一系列元气不足所产生的诸多的痛苦，使人的身体逐渐的强壮起来。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世界上所有国家呀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呀？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呀？ 印度尼西亚最多， 对，千岛之国嘛。 你说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不错。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 嗯， 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 哦， 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 嗯， 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 嗯， 华侨 哪国多？ 新加坡多。 嗯， 穆斯林 哪国多？ 伊朗多。 嗯， 犹太人 哪国多？ 以色列多。 哦， 日本人 哪国多？ 日本多。 哎，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哎，日本也有一多。 日本什么最多呀？ 日本的礼节最多。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